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洗刷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12点03分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开始喽，各位周末愉快，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我们的一个阴雨的天气当中，来去感受一下今天节目的一个小时的热情的开场。而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依然是持放的音乐体验，我们可以在音场当中体验来自于 Walk Day Beautiful Lab 带给我们的 Productive Chill Mix。 能够具有生产力的音乐是什么样子呢？作为一种工作生活周末消闲娱乐的陪伴。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种持放的音乐，您可以让自己彻彻底底的徜徉一下，让自己在家里边找一个瑜伽垫，或者你可以让自己在客厅，在电视机前，可以一边放着一些个带动自己健身的时候的一些个小的视频，同时让自己的心得到一丝缓解。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12:14，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可以给您这样的一种叫做 walk die 啊，工作的一种伴随。我们今天的 Easy Listening 呢，可以在这里听到非常非常多来自于一些个音乐制作人们他们带给我们的不同的作品，但都同属于一种音乐风格 Easy Listening。我们能够在这里去找寻到生产力的一种音乐伴随 Productive Chill Mix， 来自于 Fulfilled。那么耳边的音乐作品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第四首，那就是来自于 Normie Nocturne。 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为您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服务，那就是歌单。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让我看到你正在索取歌单，然后呢我会给您手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按照顺序把歌曲名称为您排好了，希望您可以来喜欢。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只在 FM974，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我是 Mr. 长，欢迎大家。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网友听友此时此刻也在跟我们进行着互动，很多的听友们已经把自己手边的照片发送过来了，这其中有非常多自己能够看得到的面前的精美的丰富的秀色可餐的美食。这个中午你准备要吃些什么好吃的呢？也可以把你的午餐晒给我们来去分享一下。冰花纷飞也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听着最爱的节目音乐跟节奏，也步入人生的第36个年头，愿自己一切顺利，比个心，给你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给自己比个心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耳边的音乐作品也送给我们的冰花纷飞好了，以及所有在今天过生日的好朋友们。他的名字叫做 Nose Eloquence， 来自于Gametes，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12点26分，第一个小时持放的音乐稍后会回到节目当中，还有另外半个小时我们会依然听到来自于 Floyd Field 带给我们的 Workday Productive Chill Mix Music and Easy Listening， 节奏驾到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一会儿见。

我们继续带来 ZYTI 来自于 Collision。 12:41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在音乐的背后能够让我们启发一下自己的脚步，对不对？刚才我们说到了，无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地点，只要你现在能够听着这些音乐的作品，就一定可以能够体验到脚步的这样的一种迈开往前走的质感。那今天呢，我们用这样的音乐，既然叫做 Walk Day 工作日，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将要在周末里边体现一下啊。如果有这样的音乐作为陪伴的话，工作日还是非常艰难的吗？对不对？没有问题，我们不用担心。所以呢，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音乐的选择和音乐的陪伴解决方法。此时此刻，如果会觉得我们这种音乐作品还不错，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一下视频两个字，对，回复一下视频，会有一个惊喜的链接出现，因为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能够在工作的陪伴当中出现的背景音乐，适合您的 BGM， 拿走不谢。 Productive Chill Mix 来自于 Floyd Field。12:45，那么离我们的整点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所以在这10分钟当中，我们会再听到另外的一小段的音乐作品，分别来自于 Agony、Believe， 还有 Black and White， 黑与白就是一种经典的颜色搭配。无论呢是在你的穿衣打扮 OOTD， 还是说你的家装风格颜色搭配，或者甚至是你的一些随心所使用的东西，手机的颜色你爱黑色还是白色， 等等等等，黑与白之间我们总能够看到明与暗的对比，但是这绝不是颜色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更多的应该是你在听到那首音乐的同时，那一刻自己心中的一些个小态度，对吧？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在周末的中午，我们用音乐给到大家非常舒服的伴随，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如果想要更多我们能够给到自己的视频的音频的同步伴随的话，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工作随心的听觉的内容，这个东西已经放在了公众号当中，供您收藏和分享。现在就可以通过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视频两个字获取，点击链接可以看得到我们为您提供的这一个小时的 Chill Mix 工作随心听。 清爽自然，悠闲驰放，这里是节奏驾到 Chill Out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51分，节奏驾到，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段了。那么我们在整点之前跟朋友们再来去要预告一下了，稍后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欧美流行音乐的一个推荐的时段当中，您将会听到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新歌和老歌来到您的耳边，还有那些值得去记忆的经典的作品、经典的音乐人，以及更加不能够错过的关于 Rolling Stones 滚石乐队伟大的鼓手离开了我们之后那些经典的内容，我们应该用音乐进行相关的致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给他们更多的一种关怀，用音乐关怀大家。所以下面我们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一个全新创作的一个小提琴的版本 Wake Me Up， 来自 Luca Slick。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FM 九七点四，科学佩戴口罩，用爱守护健康。 以及为中国打 call。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hey,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Hot 来自于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啊，这个艾尔顿爵士跟帕姐这两位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优秀了。其实呢，但凡啊跟 Elton John 有过合作的歌手们的表现都是非常惊人的，也能够让我们再能够回想到当年这个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面那精彩的演出是什么样子的。13点05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的直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继续来听 Play， 没错 Play 啊，不是那个蔡依林那首歌，对，是 Adam Daniel featuring Toran 的一首 Play， 来玩玩起来哈。周末的时间当中就应该在音乐里面好好让自己玩起来才行，节奏驾到。 安心歌，欧美流行，这里是节奏驾到 Are the Hits。 I'm always lost in the light. Don't gotta stop if the sun never comes. And I'm taking it all as a sign. I'm making it up as I go along.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刚刚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棒，对不对？来自于 Boys World 带给我们的一首 Something in the Water。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我们为您倾情推荐的新歌作品哈。可以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一些个独立摇滚啊、独立电音啊、独立流行啊都是非常的精彩，精彩，真的很精彩。尤其呢是在编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非常浓郁的这样的一种海岸的风格，还有呢我们可以在其中能够找到特别微微妙妙的这样的一种人声和它整个的旋律也好，节奏也好的搭配，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一股风一下就吹到我们的耳边了，这也是目前来讲最流行的一个国际的流行音乐风潮了。希望您可以来喜欢，如果想要了解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的话呢，可以来持续发送两个字啊，歌单两个字啊，可以发送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来给您回复一下本小时的歌曲列表，马上就可以能够听到下面一首单曲了，来自于Marshmallow 啊，棉花糖跟 James Blake 他们的新歌 Chasing Stars。 It was just like magic When your hips came crashing There were fires burning And my hands learning to paint with passion It was planned its meaning It was synced up breathing There were angels calling And more free falling than I believed in YeahMemories like freight trains hit me I replay to keep you with me Better to have had than not at all We were chasing stars Across the county lines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Blue, we might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I'm still certain that when the pain comes back in waves, yeah, it was worth it. Yeah, memories like freight trains hit me. I replay to keep you with me. Better to have heard than not at all. We were chasing stars across the county lines,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Blue, we might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The county line, two imperfect pieces with our fingers intertwined, and I would do it all again, knowing I'd be left behind. Oh, what a time. Back when you were mine. When you were mine. 节奏驾到，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刚刚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Marshmallow Featuring James by Chasing Stars。 看到很多朋友们已经在公众号当中发来歌单两个字的关键字了啊，不要着急，我会一个一个的回复给大家的。那其实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内容要跟朋友们去分享，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关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奥运会哈。刚刚那一首歌其实也是在这个伦敦的奥运会的闭幕式当中Elton John 有个更好的演出，但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应该就是2024年7月26号将会开幕的第33届的夏季奥运会了，那就是巴黎奥运会。那相比此前的几届奥运会呢，巴黎奥运会的最大的特点就应该是强调性别的平等，这也将是第一届男女比例完全平衡的奥运会了，男女的参赛比例人数各占 50%， 这个非常的厉害啊。我们看看到这个不光是男女比例、性别比例，还有包括像是项目设置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创新。因为呢，巴黎奥运会其实一共只有32个大项，跟历届奥运会好像都不太一样，比东京奥运会的33项少了一项。那具体来讲就是增加了一个所谓叫霹雳舞项目，就是街舞类项目，取消了东京奥运会上面的这个空手道跟棒垒球项目。那么除了这几个项目之外呢，巴黎奥运会一共有还有31个大项，包括各种各样吧，我们就不用再多去细说了。能看到什么呢？很神奇的有高尔夫球、七人制橄榄球、滑板、攀岩和冲浪，还有曲棍球啊、网球、手球等等，这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项目了。但是呢，这32个大项里边呢，有306枚金牌，对，比东京奥运会少了足足33枚。可以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到底这些奖牌应该是为谁设置的，为谁而取消的？继续来听歌，来自于 Ed Sheeran 黄老板的一首单曲《Visiting Hours》。13: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 I got them all from you.

entangled in the sheets until the evening. There was nowhere to go. No, it was my summer of love. You were my summer of love. Your delicate day. 来自于 Shawn Mendes 蒙德和 Tani 带给我们的一首 Summer of Love 啊，夏天的爱。哎，我让我想起了这个潍坊的爱哈、啊，是吧？潍坊的 Love。话说呢，你能够听得出来这是 Shawn Mendes 他的声音吗？如果你闭着眼听的话，好像发现哎，这个疫情让蒙德痒的有点声音都变了哈、啊，识别度好像稍稍的降低了一些。不过没有关系，歌还是好听的。不过下面是单曲 Burning Bridges。 But you call me a liar. Tried to wave a white flag, but you set it on fire. And last week you started asking yourself why. You cry big dolls every single night. That's how you know you gotta let it go. Sometimes you just be a soldier, fighting every second of the day for your dreams.

flying through the night, cause the moon is our sun. Let's hold on and pretend the morning light will never come. And we'll dance around the fire that was started in our hearts, till we spark up the night. 可以听到这样的一段电子音乐的舞曲的混音，来自于 Spada featuring Anna Lin 带给我们的一首 Catch Fire， 能够让我们抓住生命中的小火花，对不对？来自于 EDX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迈阿密全能的一个日落版本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13:37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长长小航，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来自于 Fatboy SlimPressure. I'm alone, lonely together. Through the hard times and the good, I have to celebrate you, baby. I have to praise you like I should. I have to celebrate you, baby. I have to praise you like I remember all those nights we cried. 13:44，刚刚耳边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The Rolling Stones Angie， 这也是非常非常经典来自于滚石乐队的作品了。在三天前的时候呢，在25号凌晨，传奇的乐队滚石 Rolling Stones， 他们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讣告啊，宣布了鼓手 Charlie Watts 在8月24号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0岁。而 Charlie Watts 发言人也表示说，家人陪着他的时候走过了人生最后的一程，他走得很安详。而在今年8月初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因为健康问题退出了滚石乐队 No Flater 这个巡演剩余的场次。但不管怎样，他们的音乐始终能够在我们的耳边活跃着，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的最后这三首歌都来自于 The Rolling Stones Doom and Gloom， 一起来听。昨天呢，我在家收拾屋子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一张海报。这张海报当时是滚石30年的时候，啊，在北京开演唱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海报。我觉得当时的工体，当时的鸟巢真的是不太一样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The Rolling Stones， It's Only Back Rock and Roll， 用他们的音乐向他们致敬，希望音乐不灭。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用节奏驾到。给大家多一些音乐的元素跟氛围，希望您可以来喜欢。而稍后的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分享更多的欧美潮流音乐当中的风尚推荐，会有一些 Trendy Remix， 还有我们第四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将会为您带来。我是 Mr. 常小航，想要了解本小时的歌曲列表，可以来马上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然后我会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的。一会儿见各位。

Here's Your Perfect 来自于 Jamie Miller， 以及我们的很多的朋友们都会非常非常熟悉的声音。那么这也是很多歌手们帮助了 Jamie Miller 带给我们的一段群星演唱啊。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们三个小时的直播到这里也要正式开始了。而第四小时的一会儿，我们也会在三点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内容，继续来听 How on Call Still Love。 刚刚在这首歌曲的开篇时候，我们已经听到在 intro 里面就会有海浪的声音，对不对？清清爽爽迎接秋天啊。 Oh, for love and desire, the pain I'm a believer. You may be far away, but you think you're the same. Oh, I close my eyes and I picture us together. I hope you know that I'll be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on this New York City coast. Picture us together, I hope you know that I'll be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on this New York City coast. Oh, 'cause you're the real deal, you're worth every bit as much as you know. Yeah, delivered, signed and sealed, I will get the girl, oh, be it slow.And I'm a dreamer. Yeah, for love it is all in the name. I'm a believer. You may be far away, but we're thinking the same. I close my eyes and I picture us together. I hope you know that I'll be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on thisNew York City coast. I close my eyes and I picture us together. I hope you know that I'll be waiting for you, my love, on this New York City coast.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Gemini panic Quick out of bed Shuttle to Gatwick Noodles for breakfast Terrible tickets I hate your tracksuit Sister I miss this Flying I'm flying I'm flying With you on my shoulder Only one jacket Fine you can have it You're olderFor the girl of your dreams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if you're looking For the girl of your dreams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Give you an earphone Slip sleep on the last bus. What happened in Harlem? Don't even ask us. Sushi and a fake ID. You're Katie from Michigan, wing woman. He's fake, go for it. But we wouldn't ever leave a sister behind. If you're 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She's got both hands in her pocket, and she won't look at you, won't look at you. She hides true love, super see you. She's got a halo. 刚刚一首单曲来自于 Lady Gaga 早期的作品 Alejandro。 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版本就是不太一样的 Remix Edition 了，也算是经典老歌的全新翻唱啊。当然同时呢，这个作品它的配器呢的的确确要放在五年以前，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时髦的感觉的。那今天来听的话呢，稍稍好像欠缺了一点点这样的一种扩展的元素，但是它不影响对于这样一首歌曲的创作的审美。继续来听来自于 Slaves 的一首 Tears， 感受一下音乐中的眼泪。也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够把一首悲伤情歌听到这里，会发现其实哎，并没有那么悲伤哈。以及来自于 Nico Rubio 带给我们一首 Saving Me，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 Anywhere I'd rather be than right here with you next to me. But I know that I know I mess it up. Gotta lie, gotta hurt the ones I love. God knows that I could never keep something that sees you. Save your little

从来没有觉得 Sia 的声音能够有如此大的一种动量出现，那是因为这次呢也是结合了法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David Guetta 塔叔啊，这回呢跟 Sia 合作的一版 Titanium 啊，而这个版本非常的厉害，那是因为他们这个混音的版本呢叫做 Morton Future Remix。 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版本的Titanium 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能够让我们瞬间把整个每一根毛发都是激活了哈，让整个的身体细胞可以更加活跃一些。希望你可以来喜欢我们的音乐，稍后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节奏驾到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下半时段，还有会来自于 Taylor Swift Bella Porch， 还有像是 Fatboy Slim 以及 Yves LaRoque 等等的音乐人们他们的单曲为您送上。当然我们第四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跑步 BGM 也要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只在 FM 九七四，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他是平凡支教的缩影，离开城市送去希望之光，义无反顾化作大地之上最美彩虹。9月8日至12日，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夏日彩虹》即将重磅呈现，郝维亚作曲，刘恒编剧，张毅执棒，泰斗级导演陈清一再度加盟，携手周晓林、李欣彤等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实力艺术家，唱响震撼心灵的美丽赞歌。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6环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ay you'll see me again, even if it's just pretend. Say you'll remember me. Staying in a nice dress, staring at the sunset.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Larrick featuring Steph DeCampo 带给我们的一首 Rise Up。 2021年我们的的确确啊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那么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今天呢，我们还是应该要注意一下，在2021年甚至在下半年的时间当中，天气逐渐逐渐的变凉，那么我们可能会稍稍舒服一些。当然我们面对疫情的防控的时候，也一定要坚持好相关的做法，包括戴好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不能够松懈哦。Bad Boy Slim 的全新作品 Retox。

声音呢，一听就能够被听得出来。Black Hole 来自于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黑马女歌手的一位神奇的新鲜血液啊！继续来听单曲 Don't Start Now by Dua Lipa。 Thinking about the way I was, did the heartbreak change me? Maybe, but look at where I ended up. I'm all good already, so moved on, it's scary. I'm not where you left me at all. So, if you don't wanna see me dancing with somebody,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Walk away, you know how, 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Aren't you the guy who tried to hurt me with the word goodbye, though it took some time to survive you. I'm better on 听到一首歌曲 Dua Lipa Don't Start Now 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非常的有意思啊。 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就是别出现啊，您配吗？Don't start caring about me now， 就是不要再假装关心我了。 Walk away, you know how， 哎，赶紧您还是忙您的去吧，就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啊。继续来听一下我们一首单曲，也是本小时当中我们最后的一首特别奉献了。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来源于一部著名的电影，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爱，这电影当中的主人公也是我们中国所特有的一个可爱的动物，黑白相间，那 Black and White， 那就是我们可爱的 Panda， 对不对？功夫熊猫当中的主题曲 Kung Fu Fighting 来哦，来自于 Jack Black featuring Cecil Green 啊，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稍后一个小时来到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间当中，我们要给您带来特别适合跑步的 BGM 啊。 Everybody is kung fu fighting. Your mind becomes fast as lightning. Although the picture i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The night that you're riding. You're a diamond in the rough, a brilliant ball of clay. You can be a work of art if you just go all the way. Look out! Now what will it take to break? I believe that you can bend. Now

push me down to the g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You won't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Say what you wanna say. Go take it all away. But I'm here to stay. No,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go fire away, away. But I'm a heavyweight. I'm a heavyweight. I'm a heavyweight. I'm a 5:0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来到了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间来喽。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在音乐里边获得一种沉浸的听感，跟随我们的节奏一起来跑动一下哈，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来一起活动活动哈，可以伸伸懒腰，对不对？迈开腿，对不对？当然还要管好嘴才行。很多人最近跟我聊这个健身的话题，我说健身的话题没什么好聊的呀，因为毕竟不健身啊。为什么呢？他说你瘦了。我说有吗？我都不健身怎么会瘦了呢？我讲多听音乐就会有好身材。 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It's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when your heart's bleeding and all you can see is red, till you discover it is within each other to forgive and make amends. If I had known then what I know now, I wouldn't have said what I said. I took the long road, thought I'd be better on my own. Sometimes what's right is wrong instead. Cause I was too young and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you and I didn't understand that you 歌曲来自于 Jim Joseph 带给我们的首 Can't Wait featuring Anna Yee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带来的就是特别适合跑步的一些 BGM。 也正是在逆境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每个人会认真起来去面对每一天，那么有不同的满满的活力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周末当中获得一种新生命，对不对？ Lights and Light It Up 来自于 Robin Houston 以及Toby Morrow。 我们当然今天所有的这些歌曲我们已经为您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欢迎朋友们来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视频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一个小时的 Showstep The Wonderful Music，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Beijing's Top Re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Just like the street lights lit this town Like a fire in a blaze Gotta burn it down Can't be afraid to leave this town We got this far Don't know how listening to Rhythm Man. I'm falling, tell me why I'm falling. Oh, life's calling, but it's hard because I'm falling. I'm falling, tell me why I'm falling. Oh, life's calling, but it's hard because I'm falling. Skin, but it's hard because I'm fine.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15:35，听了这么多能够破次元壁的音乐，我们会觉得哎，好像有点点这个动漫的味道来了啊，是不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了，最后的一个时段。我是 Mr. 常，在这里跟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关于这样一种跑步的时候所应该有的一种节奏能量哈。话说我关键是因为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发现刚刚音乐里边有很多类似像是国风的元素，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到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刚刚开心到我这个瞬间卡弹哈。OK， 能够让我们认真听音乐，来自于Wonderful Music 带给我们的 MCM 跑步 BGM。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15:39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关于这样的一种二次元的味道还真的是很少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现呢。有些时候呢，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有些时候特别喜欢去用手机的导航软件打开这个地形模式去探索一下周边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更加有意思的时候是能够直接在地球仪上面去寻找一下你曾经去过的脚步，对不对？虽然说现在没有办法能够出国旅行，但是在地图上旅行是可以的，在云端旅行也是可以的。所以马上到了9月份，有人会说这金九银十哈，到底应该玩些什么，去哪里玩，怎么玩，带着谁一起玩，是个问题。继续来感受一下能够伴随我们跑步的 BGM，没有任何的人声唱词，也依然可以打动我们。 最近呢，有些朋友跟我说特别喜欢最近买鞋子，尤其呢是买一些个潮鞋哈。这个我觉得最近几年来讲，这个运动鞋的收藏市场是越来越火爆了，而且不只是推火了这个鞋子本身的鞋的市场，还推火了这个收纳工具的买卖。就比方说很多人都会在家里边弄一扇什么鞋墙，对吧？有的这个是亚克力的质地的，有的人愿意用一些个有机玻璃，有些什么用玻璃的铝合金框子的等等的，什么样的都有。还有人可以用一些个这种塑料膜把鞋子给它封印起来，然后呢嵌在这个一整面鞋墙里边。人客人一来一进屋，嚯，这个味儿挺大哈，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尤其呢像很多的所谓打引号的蜈蚣精们，尤其喜欢用鞋来去装饰自己的家，男生们的挚爱啊，对不对？我觉得也没什么毛病，就是有点费钱啊。来继续关注下面的单曲，来自于 K391 Everybody， 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稍后还要来自于 Francis 带给我们的一首 Fly。 电子音乐高能释放，云端派对根本停不下来。Dance mixtape and DJ Light Show。 searching for higher ground. Can't see in front of me, my enemies. I tried every possibility, ability to know if I can bleed. If that's what you wanted, you won't get it tonight. Cause I can fly, I can fly.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 50分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段视频内容，其中也包含了今天我们在本小时当中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跑步 BGM， 一个小时的非常非常精彩的音乐，我们已经放在了公众号当中供您进行收藏和分享。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视频两个字，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一个可以说是伴随性的音乐。那当然了，我们也会跟朋友们陆续推出更多的精致内容，供大家一起去把好音乐分享出去。当然了，我觉得音乐呢，它本身呢有很多很多的功能。那么在今天，我们的音乐的功能又会是什么呢？是不是给你的周末生活能够带一带节奏呢？希望各位可以来喜欢我们今天具有非常燃爆能量的音乐，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当然同时也欢迎大家来马上锁定一下我们的听听 FM， 马上下载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喽。我是 Mr. 长，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So much louder. Now we're here to take control over your body and over your soul. We're gonna take back everything and lose it all. Lose it all. Lose it all. Feel it in your arms. Feel it in your legs. Feel it on your fingertips and feel it in your head. Just let your body go. Just let your body go. Just let your body go.